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金泽。1972年，冬奥会第一次来到了亚洲，第11届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的札幌举行。札幌位于日本北海道的南部，作为北海道的首府，札幌既是北海道最大的城市，也是当时的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。冰雪运动在东方雪国日本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尤其是在滑雪场的数量和雪质上，以及冰雪运动的普及方面，日本与北欧国家相比都可以称得上是有国之而无不及了。而日本的大部分滑雪场都是位于北海道，其中又以札幌的滑雪条件最为优良，而札幌与冰雪的结缘以及札幌人对雪的热爱，可以从这座城市六角形的雪花冰晶石灰中窥见一斑。在札幌还有这样一个节日，叫做札幌冰雪节，它的起源比日本举办冬奥会的时间更久远一点。它是始于1950年，在每年最冷雪最多的2月的第一个星期举行，到星期日为止，一共为期5天。在札幌冰雪节上，很多名著、名人以及卡通形象都会亮相，吸引了不少人来参观。太好玩了，我是第一次来，感觉很不错。而要说到札幌与冰雪的结缘，其实还要更往前追溯一下，追溯到1920年，当时札幌便邀请了冰雪强国挪威的专家来选址和设计，修建了一座当时世界上顶级规模的60米跳台。其实1935年札幌获得了1940年第5届冬奥会的主办权，但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未能举办，所以32年之后，冬奥会走出欧美，造访亚洲，首选札幌，在很多意义上都是实至名归的。在这届冬奥会上，以立谷幸生为首的3名日本选手包揽了70米跳台滑雪项目比赛的金银铜牌，这不但是日本选手第一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，而且是亚洲第一次获得的冬季奥运会金牌。在比赛硬件设施方面，高山滑雪项目中使用的起滑指示器，滑雪接力赛中使用的时间读数系统，跳台滑雪项目中安装的起跳测速仪等高科技电子产品，无不展示了冬奥会的组织水平和日本的创新能力。而为了纪念，札幌在冬奥会结束后建立了冬季运动博物馆，以这样的方式不断记录和传承这个民族的冰雪情缘。现在日本的札幌也陆陆续续举办了很多大型的冰雪赛事，而这里的居民对于冰雪也有不一样的感情。 能够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聊天很开心，特别是在北海道，平时不怎么能遇到来自亚洲各国的朋友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， 您好听众朋友，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，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，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，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，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，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，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。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，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、服务冬奥、保障冬奥的风采。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。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。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，对冰雪运动的热爱，对北京